分秒秒显得清楚又珍贵，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不管心多疲倦，梦想还有多远，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见昨夜梦想的实现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把排气好好演练，陪你母亲打八圈，为你写下眼泪诗篇，感觉就像触电，才会对我想念，非常想念。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帮你的爸爸戒烟，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，让你时刻觉得很炫，生活过得悠闲，对我非常想念，非常想念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， 最近几年，虚拟经济虚火旺盛，有一些没有责任感的啊企业啊资本，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资本，甚至呢非法的一些资本，严重扰乱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。各种网络的非法交易，客观上助长了线上乏味之地的滋生。有一些实体企业呢，经不起这种现象的诱惑，为了带取快钱啊，进入了自己不熟悉的行业，改热浪，造概念，结果呢就是欲说而不答。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厉以宁， 我们经常看到在北京有些店还挂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挂的什么？百年老店。百年老店是不错，它是百年老店，但百年老到现在没有成绩，你算什么百年老店？这他没有这种压力，他没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有的地方我看到开了这几个月也关了，并不是说北京不需要这些老店，但是老店也应当走新路。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于永定， 2018年下半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？第一，我认为2018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会有所恢复，资本市场会趋稳，特别是股票市场可能已经见底了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，很多外资已经在考虑抄底了，所以呢，中国的股民要注意要小心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，让人家抄了底。第二呢，资本外逃有可能恶化，但是我认为我们是有能力控制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，速度。